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温阴转小雨，北转南风2-3阵4级，最高气温22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 财富大搜索。 本节目 好，马上来关注投资要闻。 财经市场风云变幻，如何能规避风险，快人一步？ 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香露。我们来关注资讯。首先来看股市，早盘三大指数冲高回落，市场节前氛围浓厚，白酒等白马股开盘拉升，随后回落，创业板则受到软件、芯片等题材板块拖累，盘中翻绿。随后券商、银行等金融股快速拉升，上证50指数上涨超过 2%， 沪指重回2800点，创业板指数带动下持续走强，上证50指数一度大涨 2.3%。 随后主盘股指有所回落，沪指涨幅收窄，白马股震荡回调，板块个股普遍上涨，市场总体情绪乐观。截至收盘，沪指收于 2806.81 点，上涨 0.92%， 深证成指收于 8420.54 点，上涨 0.80%，创业板指数收于 1420.75 点，上涨 1.06%。 从盘面上来看，物流、白酒、医药等板块涨幅居前，航运、钛白粉等板块跌幅居前。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资深交易人张小青，请他来分析一下今天的盘面情况。张先生您好。 张哥晚上好。大家晚上好。 从今天的上涨您看目前市场的情绪如何呀？ 经过从上周二开始的连续的推升之后，整个 A 股市场的情绪呢，已经比前期的银行啊、石油一些权重大盘股啊推升指数。那指数呢，连续攻克了2700、2800，对整个市场的情绪面呢，给了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基石。就中小散户的情绪来看啊，那么我个人也作为个人投资者来看，还是有一个异动的心，但是心里呢还是有些忐忑发到了，然后好像有点一下没反应过来，还有点懵。但是随着上个星期五的大阳线，乃至今天中午前后呢，整个上证50指数啊又大幅创新高，涨幅又达到2%以上以后呢，我发现我身边的一些朋友的心态呢已经按捺不住了。那么到今天上午乃至今天中午的时候，很多有的朋友就已经就啊再也按捺不住了，就杀进去了。那么整个下午回落的走势呢，又给大家呢又有一些困惑，所以现在主力是非常积极做多啊，散户呢可能还是有一些犹豫啊，虽然是心情好了很多，但还是有些犹豫。 俗话说一根阳线改变情绪，两根阳线改变预期，三根阳线要改变信仰了。 是有这个可能。 那其实我们看到以银行板块为代表的一些权重股从底部到现在也应该有20%左右的涨幅了哈。那今天呢我们来看权重股呢是有这个冲高回落的表现啊。 刚才我们说的上证五零指数为例，一度是大涨超过了2.3%啊。那你怎么看今天的这个冲高回落？ 我们近期一直关注领涨的权重板块。那么在这个领涨的板块当中呢，主要是三个品种啊，最主要的还是银行，因为无论是体量还是群众基础，最主要的我们在前期跟大家分析过啊，银行股那一方面它的业绩状况都很好。其次呢，我记得您好像当时专门提过一个专题，就是关于银行股破净啊，这个打六折打七折这样的银行股能不能买的问题。 是， 所以我觉得你当时那个非常有启发性啊。那么如果我们回溯到例如从银行板块的整个低点，就是7月3号开始，那么到目前为止啊，如果持续关注啊，能够持有的话呢，像平安银行、招商银行都已经有了25%左右的这个涨幅。所以像石油板块其实见底更早啊，代表人物就是6001857的中国石油。中国石油从6月20几号就见底了，截止到今天的话，整个波段的涨幅也达到了将近28%。那么在保险板块里面，像平安银行中国平安呢，这些品种啊，它的涨幅也达到25%以上。所以在短期连续的上涨，尤其这些品种都是领先于整个市场企稳，而且开始带动市场上行的话，那么当整个市场的中小散户也逐渐被信心鼓舞，开始愿意去买这些领涨品种的时候呢，势必至于会产生一定的回吐啊，因为前期的获利有点大了。就今天的下午的冲高回落来看，应该说整个市场的情绪呢已经被调动起来，也不会因为今天下午的短短的一两个小时的回落就抹杀掉整个上升的一个趋势。所以从今天下午的回落幅度以及力度还有成交量的角度来看啊，这个回落还是可以接受的，一个合理的回档。那么后期呢，针对这些有价值的品种啊，领涨的主力深度介入的品种，应该不会那么就轻易的结束，后续还是值得进一步的关注。 好，那说到这儿呢，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就是，现在不少人对第四季度的上涨行情持乐观态度啊，那您怎么看？ 针对四季度行情怎么看的问题，我想如果持续听我们本栏目的话，不论是您还是我还是多位嘉宾，都对今年的四季度的行情已经有了比较长期的一个看好啊。我们都认为呢，在整个四季度呢，一定会有一波吃饭的行情啊，年终过节的春节行情。那么当然，市场当中很多已经活跃的资金已经按捺不住了啊，在这个没等到四季度啊，三季度末，春节等不及了，直接就国庆节就开始了。所以这样的行情呢，可能或产生的比较早了一些，但是可能这样的结果会导致整个四季度的行情想抄底的一些朋友呢，可能会买的会贵一点啊。但是整个四季度，我想三季度末的已经发起了冲锋号了，整个四季度我想会比我们预期的更加会好一点。那么整个过年还是会很幸福的。 好，谢谢张小青先生的分析和提示，谢谢您。 好，我们下周见。 好，再见。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财政部公布1到8月国有企业营业总收入达到37.734亿元，同比增长10.3%，国有企业利润总额达到23031.9亿元，增长20.7%。今年八月，我国国际收支口径的国际货物和服务贸易收入达到2296亿美元，支出2246亿美元，顺差50亿美元。其中，货物贸易收入2112亿美元，支出1772亿美元，顺差340亿美元；服务贸易收入184亿美元，支出474亿美元，逆差290亿美元。今天央行没有开展逆回购操作，今天有400亿元的7天逆回购到期，实现了净回笼400亿元，连续第四个交易日实现净回笼。北京时间9月27号凌晨2点，美联储将公布最新的利率决议，市场普遍认为美联储本周加息25个基点已经板上钉钉。此前，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出席国会半年度听证会当中表示，他认为美国目前经济增长强劲，通货膨胀率稳定，支持美联储采取更多的加息行动。今天在岸人民币收报6.8740，上一交易日收于6.8770，升值30个基点。 昨天在岸人民币收盘下跌了380个基点。据市场人士分析，在岸人民币汇率较大幅度的波动主要是受到如下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是前收盘价没有反映上一交易日夜盘交易及中秋假日期间国际市场的变化。二是临近国庆长假，市场迎来居民旅游用汇的高峰期，银行对美元流动性需求上升，长假前居民用汇需求上升对外汇市场短期供求关系的影响在近几年已经有所体现，且呈现逐渐加重的态势。市场人士认为，这两方面的因素影响都不具备太久的持续性。另外值得一提的是，25号人民币中间价调整幅度较小，定位要高于市场预测水平，这说明逆周期因子在继续发挥熨平市场波动的作用。在相关部门强化宏观审慎管理的背景下，人民币对美元再现持续大幅贬值的可能性并不大。首届中小投资者服务论坛于今天在北京召开，上交所副总经理阚波表示，截至2017年年底，沪市投资者账户数达到 1.45 亿户，其中 95% 以上是中小投资者。投资者保护工作面临新形势和新挑战，需凝聚各方力量，共同构筑保护网，打出组合拳。今天上午，北京市人民政府网站发布北京市新增产业的禁止和限制目录2018年版，并从即日起实施。对房地产业，目录禁止在北京东城区、西城区新建房地产开发经营中的住宅类项目，棚户区改造、危房及老旧小区改造、文物保护区改造除外，禁止新建酒店、写字楼等大型公建项目。在朝阳区、海淀区、丰台区、石景山区的东西北五环路和南四环路以内，禁止新建酒店、写字楼等大型公建项目。此外，在北京中心城区，普通高等教育中不在原校址基础上向周边扩展，不再新增占地面积。近年来，北京市非法一日游投诉持续下降。2017年、2018年上半年，北京市非法一日游的投诉量分别是897件和195件。北京市旅游委负责人表示，尽管非法一日游治理成效显著，但还没有形成一处违法处处受限的监管体系，违法成本普遍比较低。下一步，北京将围绕虚假网上信息、非法一日游揽客、强迫购物等问题重拳出击，斩断非法利益链条。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节财富大搜索资讯部分的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 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下面请出我们的现场嘉宾，来自大成律师事务所的卢明生律师。卢律师您好。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接下来我们要聊一个话题啊，叫做以房养老骗局得手的关键。其实说到以房养老呢，这是一个中性词哈。 嗯， 只不过呢有人在他身上打了歪主意。 对， 就像这个电信技术一样啊，电信本身是一个技术，但是呢有人用它来做诈骗的行为，这就有了电信诈骗啊。 是。 好，那么我们要说的这个以房养老的骗局啊，是9月12号在朝阳法院的一个庭审案例啊、说起。在这个法院宣判当中呢，加入以房养老项目的一位高女士与他人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最终呢房子还判归她所有。这话说要说到16年4月份了，高女士啊看到小区的广告，又经朋友介绍加入了一个所谓的以房养老的项目，抵押房产证，然后呢拿着钱去理财， 12个月到期，每月呢给多少？给他房屋价值的3%啊，听众朋友，不是利率啊，不是年化3%，是他房子价值的3%啊。那么被宣传吸引之后呢，高女士把自己的一处房屋抵押投资了这个项目。那么高女士说，她经朋友联系到了一个姓龙的，这个龙某啊，安排他前往北京的一个公证处，叫方正公证处，签了很多的文件，包括借款合同，包括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还有卖房委托书等等很多的文件。他后来回忆，他说办了这个房产抵押手续之后呢，出借人王某，这另外一个人了啊，向他转账3笔，总共是打来220万。那么这笔钱转手呢，给一个叫做龙某的人做养老理财。在之后的2个月啊，他多次收到大概是13万元左右的所谓的利息，但之后呢就再没有钱进来了。直到2016年10月，他突然被人要求腾房。为什么呢？因为人上他家了，说这房是我们的，同时呢还要还钱，还给就是刚才所说的给他220万的那个王某钱和利息。这个时候他才知道，原来那个打着养老理财的龙某啊，是凭着他原来签的这个卖房委托书，背着他把房子卖给了上门要他腾房的这个刘某，而且房子已经过户了，但是卖房款他自己并没有拿到。高女士说啊，我是去房产交易大厅才知道，这个姓龙的呀，在2016年10月9号就把我们家房子给卖了。我们房子呢至少值350万以上，他们呀280万就卖了。他说当初他在签那么多文件的时候，并不知道自己去的是公证处，在公证处里，公证处的工作人员也没有对他进行任何的询问。他儿子也说了，他说我妈瞒着家里所有人，自己签什么都不知道。所以呢他还一直以为他妈在做养老理财项目呢，其实并不是啊。那么后来高女士就把这个买房人刘某、代理人龙某起诉到了法院，要求判决卖房合同无效，并且将房产过户给自己啊。后来法院经过很多的调查发现啊，这个龙某啊还有那个买房的呀，他们之间都认识啊，包括给他那个220万的那个王某啊，他们之间全认识啊，这个钱呢就在他们之间倒来倒去啊。那后面的事儿我们先暂且不说啊，首先我们来说这个房子为什么就能卖掉了啊。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位高女士啊，还有公证处的那个工作人员，以及啊刚才所说的这几个什么王某啊、龙某啊等等，他们分别都有哪些责任？我们首先说说责任最大的哪一方，您认为是哪一方？ 当然是这些骗子了是吧， 骗子。 实际上我们认为这都不是一起民事纠纷， 嗯， 就应该是一个诈骗案件， 嗯， 应该列入刑事案件， 嗯， 就把这些人都抓起来 啊。 这显然是为了这个不正当的利益编造了一个理财的这样一个幌子， 嗯 啊，实际上是为了侵占老人的房产， 嗯， 来获取不正当的权益。嗯、那么，这个我们认为这是完全符合诈骗罪的这样一个刑事要件。但这个很多案件都必得有这个民事案件来处理。当然如果说这个高女士，像高女士这样一个结局，最终法院判决这些房屋买卖合同无效，这个房产归还于他，这应该是很幸运的了。 嗯。 啊，但实际上有绝大多数的这个老人最终是房子是追不回的。 嗯。 这损失呢也没有办法追回。 嗯。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核心人物啊，龙某在2017年2月份已经被北京市二分检批准逮捕、 啊、 那么他的案件正在审理当中 啊。看来这个确实最终可能法院将相关的情况向公安机关做了一个移转。 啊，这个还是最终列入了刑事案件。 嗯啊，所以刚才您说这个案子从性质上来说非常像诈骗的啊。 对。 但是、我们先不说这个刑事的内容啊，我们先说说这个为什么能够得手。刚才您的意思是他编造了一个这个幌子、以理财为这个诱饵，实际上是要骗他的房，然后进行买卖以及后续的这个抵押，再获取钱财，进行一些这个非法的目的哈、啊。 嗯。 那么这个过程当中，高女士哈、啊，她就是看了小广告， 这个 就去了。 也确实，这个实际上，我们讲所有受骗的这些受害者， 嗯， 一大特征就是贪图便宜，这个叫做这个想发这个不义之财， 嗯， 就是这也是客观上就是老年人在晚年生活过程当中的这个对于养老的这样一个担忧， 嗯。 他又没有其他的获利能力，那么一听到有这样一个房产，可以获得利益，又感觉没有任何这个付出，因为实际上很多以房养老的这些老年人被骗，都感觉我住在这个房子里面，他们不可能骗着我的房子的，想象当中，因为他会认为你要把我这房子骗走。你总要事先来，不可能骗着我的房子的。想象当中，因为他会认为，你要把我这房子骗走，你总要事先来看吧。总感觉那我可以报警啊。实际上很多时候，这个报警之后发现都无效，就是警察会认为，哎，你是基于人家这个购房者是基于正常的。买卖合同最起码从表面上来说，这个购房子该履行的手续都有，把你这房子卖了，你是有公证，看起来手续完全，那么警察一开始也难以干涉。这个还是就是说一个老年人对于这个获利的这个极度的渴望，这是一个。然后再一个，对于以房养老这样一个政策的萌。就是说这样一个政策的误读，实际上以房养老客观上政府曾经推行过， 对， 但推的这个以房养老跟到这个现在骗子这个所宣传的以房养老是完全两码事，这个在15年左右，这个政府客观上推了，就是倡导了一段时间的以房养老，那么这个以房养老实际上由保险公司来做， 对， 就有保险公司实际上是作为一个住房反向抵押，房子抵押给保险公司，由保险公司根据房产的评估，包括老年人的寿命等等综合，就是每月向老年人发生活费，实际上就是一个反向抵押贷款，就给按揭的形式，每月给1万2万，当然就是我们讲了，根据这个综合的这个情况来评估，到最终老年人去世之后，那么保险公司要来做一个残值的一个恒定，就是说我一共给你发了多少钱，那么最终老年人去世那一年，这个房产的这个当时的现值是多少，做一个抵扣。那么如果有遗留的，那么就作为老年人的遗产，就给他的继承人，如果没有，那就保险公司也要吃亏就吃亏，就是实际上这是一个真正的这个以房养老的原本的模型，这也是国外实际上比较成熟的一个住房反向抵押贷款，这也是为了就是有很多老年人没有收入， 对， 但是有房产，但是晚年又需要丰富自己的生活，包括改善生活， 需要 等等， 请人来照顾自己， 那么需要钱，那么房产的变现客观上能够极大的解决老年人的这个晚年的经济需求，但是客观上在引入到我们国内之后，就很多骗子就利用老年人对于这个以房养老政策的不熟悉，包括相关文件的这个风险的判断力下降，当然我们讲这个核心一环实际上不是说对公证处不了解，就是不知道在哪里签，实际上我所了解的老年人被骗是 对公证处过于的信赖。 说到公证处啊，一会儿我们还要重点说啊。 是， 实际上刚才呢，卢律师说了几点啊。第一个呢，就是太贪图这个利益了；第二呢，就是不了解什么叫真正的以房养老啊。 对， 刚才我特意强调了一下，他是拿这个房子呀、啊、交给所谓的这个以房养老的这些人去做理财啊，12个月到期，就是做一年的理财。那么抵押之后呢？每个月会收到房屋价值的3%，我特意强调了，这不是年利率啊，是每月3%。那如果你再算一算的话，至少一年是多少啊？一年是36%还要高，因为是每月的利息啊。 嗯， 所以这大大的超出了银行的理财的收益啊，甚至比今年大部分股民的收入都要高， 是 吧？所以这个呢，确实有一定的诱惑性。 是， 第二个呢，就是刚才您说的，大家不了解这个到底什么是真正的以房养老啊？ 对， 总以为我住在这个房子里面，你总不至于把我这房子卖了。一般是这样，就是我比方说要买您家的房，我总得看看吧，朝向啊，是吧？房屋质量等等。 对。 但是呢，在这个案例当中啊，刚才不说了，这骗子是一伙的。 嗯。 他们自己在这里面的买卖。 嗯。 他们自己买卖之后呢，就是为了让这个房子以后啊能够去抵押，所以人家根本就不用来看你这房， 嗯， 不用上门。 这也实际上他们内部之间快速的买卖，实际上是为了增加这个追房的这样一个困难度。 嗯， 因为如果打官司，我们实际上也代理我这个老人的以房养老，这个法院他会要求你一个合同一个合同一个案子。因为这里面可能会转了很多手， 嗯， 那肯定要打若干次案子，就是要有若干次起诉，嗯、这给老人的维权 成本、时间 增加了很大的这样一个障碍。 嗯，是。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要进入广告。广告前，我们抛出一个问题来，就是、这个房子怎么能卖出去了？ 对 啊，下面呢，我们就要说到，他不是去公证处签了很多的文件吗？有什么借款合同？你看， 对， 我们去银行买理财不会让我们签借款合同的，对不对？他签了借款合同，也就是他借了那个220万嘛，是吧？另外呢，他又把这个钱不交给别人去做理财了吗？ 对 啊，这是这么来的一个借款合同。还有一个叫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这个公证书到底什么作用呢？另外最最关键的还签了一个售房委托书。都给这些骗子了啊！ 对， 那这些怎么就构成这房子能够买卖，仍然能够过户的一个重要的链条？我们在广之后呢，为大家来做一一的分析。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您继续关注，稍后见。 一个香港仔北漂30年的创业史，一段传奇人生精彩登场。 我是本剧的制作人朱红。话剧《茶餐厅》是为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而创作的一首创业者之歌。作为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国家艺术基金2018年度资助项目，话剧《茶餐厅》第2轮演出即将开始，期待您的关注。 9月21日至9月30日在朝阳九剧场上演，购票关注永乐票务。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监制，北广合艺出品。 颂唱千年运河谣，咏叹改革40年。10月16日，通州大运河森林公园，北京广播电视台、中共北京市通州区委宣传部联合策划“运河潮起40年”听见经典诵读会隆重举行，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三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4度。明天白天阴转小雨，北转南风2-3。 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香露。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以防养老骗局得手的关键。我们的嘉宾是大成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卢明生。卢律师您好。 哎，大家好。 下面我们就来说说他这个房子为什么在签了那么多的公证文书之后啊，能够被骗子给卖了，您给解释解释。 这个有一个前提，实际上所有签的文书看起来老人会觉得合理，合理的原因在什么呢？就是因为他本身老人是空手套白狼，因为他没有钱去做理财，那么别人就说，哎，你不是有房子吗？你房子作为一个抵押担保，别人借钱给你做理财，就说你没有钱没有关系，你这个房，所以说，哎，你房子大概值300万，但是呢我借200万给你，或者200啊，无论多少，我借几本，别人找个人借钱给老人，然后别人，然后这个人就会说，你看，别人平白无故的借了几百万给你，那么为了保障人家的风险，我们得去找公证的做个公证，你不能，这个拿了人家的钱，你看你又得了利息啊，这个理财收益。那最终你跑来怎么办？你得拿你的房子来做个担保。 这大家一听合理啊， 感觉这个合理 是。 但这个所以说这个有这个强制执行，我们讲了这个 叫做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 对，这个实际上做的是很合理。在此之前，我们讲民间借贷就经常会有签去公证处做这个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公证文书，就是为了防止一方不还款，那么我凭公证处的公证处的公证书就可以不用打官司了，凭这个强制执行公证，法院就可以直接执行了，就不用去法院审判，这是为了便捷民间借贷的一个纠纷解决的一个便捷程序。 就是你不还钱， 设计是这样的， 我签了这个公证书，你那房子我就可以拿到法院去直接判给我了。 是，所以说看起来是合理，但是往往忽略的就是这个关键是什么呢？老人还签了一个售房委托公证，就是，但是实际上这个委托公证呢，他不会直接写是售房委托公证，他是一个，我们后来就是司法部也出来一个禁止，就是实际上是个权项委托公证。因为我们房产要去做抵押的话，老人他也是需要委托别人去做，当然老人自己也可以，但是呢这些人就给老人做了一个套，就说，哎，房产因为你要去做抵押登记，那么你要委托一个人去做，那么老人也觉得也合理，但是在这个委托去办理抵押登记的时候，中间还夹杂了授权这个人把他的房子卖了的这样一个条款，并且不光是可以允许把房子给卖了，价钱怎么定也有这个受托人定，包括这个售房款的收取也直接由这个受托人收。那么在这个公证处办理相关的这个公证文书的时候，往往给老人一搭的这样一个文书， 这里面有私货啊。 对，是夹杂了这样一个售房委托条款，那么老人在这样一种情绪的，我们讲会有一个洗脑的一个过程，那么一方面呢，在这样一对于发财的这样一个预期的一个兴奋的心理刺激下，然后在同时对于公证处的过于信赖的这样一个心理之下，就会公证员拿了一沓的文书，那直接说啊，那你签就行，那就会噔噔噔噔的全部签了，这个是隐患的一个基础，所以最终造成很多老人说，哎，我怎么会签了一个售房的委托，我没有卖房，我只是说去抵押担保啊，就是我拿了人家的钱，是我要去做一个拿我的房子做抵押，但是 这个钱最终别人是要还过来的呀。 嗯， 因为我这个理财，我拿了，我虽然钱是借别人的，但我这个这些借的钱我也用做理财了，最终到期之后都得还的。我只不过说拿我的房子做了一个担保，但没想到这样一个授权去做抵押登记的这个委托当中，夹杂了这个卖房的委托条款。 嗯， 最终房子给不知不觉的突然之间就给卖了。 你看，就是我们办很多业务啊，都要签很多的字，对不对？那去公证也是这样嘛。 对， 你去委托别人做一个房屋担保，也是要签很多的字的。 对， 他中间给你加这么一个委托，你也没看，你就签了。 看起来合理的程序，夹杂了不合理甚至隐含欺骗的这样一个条款。 那骗子拿到这个售房委托这个相关的事项的话，他就可以去代理 房 屋的出售了。 房屋登记机关就凭这个公证书就可以去办一切的房屋的更名手续。 嗯，你看，那么下面我们就来说公证处啊，他在给这个老人家出具这些公证文书的时候，他得说明一下这个内容吧。 风险提示是不够的。 嗯， 你要想，如果说因为这种全项委托，我们讲这个法律上或者这个称为就是全部的委托或者全项委托，这个房子不光是去办理抵押登记的授权，还有卖房的授权，包括解押的授权，包括收取房款的授权，包括房屋价格你卖高卖低的授权，一股脑全部委托一个，甚至老人根本就不认识这个受托人是谁。 嗯， 往往是这样的，所有的备案都不认识，都是这个所谓的借款人，或者一开始这个所谓的这个以房养老的这个项目的这个公司，所有人都是由这个公司给安排的。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公证员来说，这种职业敏感性肯定会有，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们没有跟老人来细说，那么都是按照他们这个格式化的一个条款，就是说，哎，这个风险，所谓的风险告知，它只是一句话。 嗯， 你已经充分理解委托的法律后果，自愿承担啊，这个由此带来的这个不利后果，往往只是这样一个重复，而没有详细的对于这样一个全项委托可能每一个条款所引起的这个法律后果逐项的跟老人解释。 对，因为刚才您说的这是涉及到卖房子的事儿，涉及到的是几百万的金额。 对， 甚至老人还不知情。 对， 那么在此过程当中，公证员所扮演的角色就至关重要。 是， 那么这个事儿出来之后啊，北京市司法局呢也是责令北京方正公证处停业整顿啊，后续呢也出台了一些要求，公证机构为60岁以上的老年人办理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或涉及不动产的委托公证时，老年人必须由成年子女陪同，办证过程必须进行录像并附卷备查。 嗯， 也就是说后面要求的这些肯定在高女士当时办公证文书的时候 没有这个要求。 嗯， 对，这里面实际上这个骗局实际上还有就是为什么会有一个叫做强制执行力的债权文书公证，这里面实际上仍然有一个套。 嗯， 因为这个借款呢，这往往它会设定只借一个月，就是这个公司找一个人借款给老人，他就会说，哎，我这个借款只能借一个月，但这个理财可能是一年两年的过程，那么就这里面就给老人设了一个套，就老人必然会违约，你一个月之后你还不了钱。 嗯， 所以就这个强制执行力的这个债权文书公证就有这个时候来起这个作用，就是你一个月之后老人必然会违约的，因为你虽然说理财有收益，但是还款老人往往会忽视，他忘了，哎，我原来还要还这个人的本金 包括利息。 就是说借他这个200多万是借几个月，但是他去理财啊是分12个月给利息。 对， 最后才给你本金。 对，老人就往往会忽视这样一个期限的这样一个对比差。 最后说还钱、没有，好，没有签了这个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违约了就可以去法院。 对，实际上这些骗子公司做这样一个，你看既有权项的委托公证，那实际上这个就足以把老人的房子 卖了。 但是呢他又为了防止老人事后觉醒去撤销这样一个委托公证，因为授权委托书是单方的委托，老人单方只要觉醒感觉自己被骗，或者他跟家里人说了，那家里人也知道，哎，这你可能上当受骗了，那么他是可以单方去公证处说，啊，不行，我要把这个委托撤销。但是这种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单方是撤不了的。你必须还款，你只有还了款，这个公证书才会撤销。你没有还款，这个公证书就一旦拿到法院去，法院就可以直接下裁定，要求这个强制执行。所以这也是一个套，环环相扣。 这两个套都是要的房啊， 对， 都要的是他的房。 对，再一个骗是什么呢？你做了这些公证，老人手上是没有的。就是按理，所有的公证文书，当事人各有一份，但是呢，公证处是不给老人的，所以说这也是导致了老人，包括老人的家属。家庭成员 不知道， 没有办法来及时的判断，究竟老人签了些什么文书，所以说事后都是去公证处调取，才发现，哦，原来这样一个权项委托公证里面还有一个受访委托公证，才觉得，哦，上当受骗了。 你看，那么这个案件啊，经过多次开庭，在庭审当中啊，这个重要的当事人龙某，就是打着养老骗局的这个啊龙某，他说高女士找到他说急需要钱，能不能借笔钱，于是呢他帮着高女士去借了200万，后来呀高女士还不起，他呢便替高女士出面把这房子啊卖给了刘某，所得的200多万呢就 还了 债了啊。他说我不是下骗局啊，我也不认识那个龙某啊等等啊，不认识那个广某等等。那购房人刘某说自己虽然自己通过合法手续买的房，同时原告急于卖房需要全款支付，所以才低价的成交啊。等等吧，他们都否认。但是法院在调查过程当中发现啊，这中间呢好几个人存在十分紧密的经济利益联系，就他们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为什么呢？就以这个200万为例啊，何某代刘某向龙某转账支付200万，实际上呢来源于另一个人王某的账户，但是该笔钱在短短21分钟之内通过转账依次流进何某、龙某、王某的银行账户，最后又回到王某某的账户。大家听起来可能比较绕，总之呢就是这笔钱在他们这中间转了一圈。 对， 所以他们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并不是说我是一个真的买房人，是吧？ 对，所以说就能够从他们的这个银行账户的流转情况，就能够清晰反映，这实际上就是这几个人做的一个局， 做的一个局啊。在这里我们要提示大家，也许这样的局还会在日后翻新啊，但是呢，我们要把握几个核心的要点，就是一开始所说的，不要被高额的收益所蒙蔽了双眼， 对，更不要相信自己有能力。有这个空手套白狼的能力， 好，再说说儿女的这个作用吧。现在呢，就是老年人办理这个涉及房产处置的公证，都需要由子女来陪同哈。这个原来是没有的要求是吧？ 没有，这个客观上，因为法律上就把老年人他也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啊，不会因为他年纪更大了，所以他的民事能力受限啊，除非有明显的一个特征，他确实老年痴呆，那么或者可能患有其他精神疾病，那当然他就所签的相关的这个文书当然是无效的，但如果说没有这样一些明显的特征，客观上按照之前的这个公证程序规则， 公证处是可以为老人直接办理相关的这个公证文书。 但是这个要求啊，你看啊，就是也有一些个别情况，老年人如果认为子女不孝是吧，我现在要处置我的房子，我要委托别人去进行这个处置，我要去办个公证， 对， 那还必须让子女来啊。 对，这个是可能会有些不近人情啊，这个没有考虑到刚才你所说的可能父母子女关系不好的情况，但可能核心还是这个之后司法部出来一个叫做公证执业五不准的这样一个通知， 这还是公证员要把好这个关。 对，就是司法部从部级层面出来，这是对全国公证行业的这个规范。就要求比如说这就没有说你要老人做的这个这种公证需要子女陪同了，而是这些业务就不允许做。 那些 比如说不准为没有核查真实身份的公证申请人办理公证，也就是说你对于这个委托人这个相关当事人的身份信息必须核查，这个没有核查清楚你公证处是不允许做。第二，就不准办理非金融机构的融资合同公证，简称就是民间借贷合同公证是不允许做的。特别是里面附有所谓的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书，而是不能轻易做的。第三，就不准办理涉及不动产处分的全项委托公证。就刚才讲像这种骗子，就是说你既办理抵押登记的委托，然后这里面委托当中还有卖房的委托、收款的委托，这是不允许，你要么就分项做，你不允许一个公证里面把所有的委托事项都定好，这是不允许的。第四个方面是不准办理具有担保性质的委托公证。那么这个实际上就是老人的这种以房养老的这种骗局应该说极大的给杜绝了。第五个就是不准未经实质审查出具公证书。那么这个就像这就为老年人可能说有些本身就没有子女怎么办， 对 啊，因为客观上有些老人是基于各种原因没有子女，那么人家需要处分的时候那么怎么办呢？那么这个时候那么公证书那就要帮老人能审查，实质审查，他不是刑事审查了，那要确实询问老人为什么要卖房产，那么卖的对方是谁啊，或者做其他的委托做担保情况下是基于什么真实的原因，要确确实实在公证这个关口来杜绝老年人被骗。客观上在所有的这样一些预防养老骗局当中，公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如果公证处识别了，一个老人都不会受骗。 刚才刘律师说的这个话是一语中的啊，如果公证处在这个环节当中恪尽职守的话，那这些老人就不会被骗。 对， 那么其实骗子之所以要让老人签这么多的东西，也希望他的这种行为在法律所保护的框架和范围之内， 对，他可以便捷的处理老人的财产， 是吧？ 对， 那么目前啊，根据我们的了解呢，从2016年底范围之内， 对，他可以便捷的处理老人的财产， 是吧？ 对， 那么目前啊，根据我们的了解呢，从2016年底到现在，多名老人类似的遭遇哈被曝光，而且呢，很多老人都说认识这其中的几个骗子啊，也就是说这是一伙人。那么刚才我也说到了这个核心人物啊，广彦斌已经在去年的2月份被北京市二分检批准逮捕，目前的案件呢还正在审理的过程当中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谈谈这个正规的合法的一房养老。刚才卢律师也谈到了，其实是由保险公司来开展，根据我们的了解就一家保险公司开展， 幸福人寿 开展的还不多啊，全国可能也就 几十例，估计是， 对，有100多个人有这个意向啊，最后办的也就是几十个啊，就是大家对于这个养老以房养老并不是很积极，那您认为原因何在？ 所以说你看相比较这些骗局的以房养老，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参与，而真正的以房养老积极性不高， 是什么呢？真正的以房养老，你最终这个房子是留不住的。 对。 而这就是老人的一个传统观念，我需要把房产留给自己的后代。 就要把房子留给后代，又要从房子里面拿点钱来养老。嗯、 对。 这个想法有点。 是，这就是一个老人的观念，就是养老的这个观念，包括传统的这个财产要传给自己的这个后代的、这样一个观念的这个影响，导致了这个以房养老积极性不高。另外一个呢，就是从保险公司来说呢，因为房价，中国的房价波动太大了，要么奇高，突然之要么奇低，要么腰斩，是吧？那么这个评估就很困难。那么评估低了，老人不愿意；评估高了，保险公司风险很大。 嗯， 因为你评估一旦确定了，你就肯必须按这个价格去履行。那如果这个房子中途掉价，那保险公司必亏无疑。因为客观上，保险公司推行这样一个以房养老项目，它也是为了挣钱去的。所以在这样一种几种因素的影响之下，一个保险公司没有过多的积极性，再一个呢，老人也没有积极性，他总想传给后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个骗子的以房养老就大行其道了。你看，房子还是你的，钱是别人的，你花别人的钱住自己的房子， 这是非常清楚老人到底想要什么，琢磨透了老人的心理， 对， 然后呢趁虚而入。 是， 你看那么多的大保险公司都没有开展，是吧？这个小保险公司在开展，而且开展的 不是保险公司，这个骗子公司在开展。 我就说这个真正的以房养老啊， 对对对， 你说这个人寿啊、平安呀、是吧？什么新华呀、这么多的大保险公司，要说他们的这个计算能力、资金实力都很大，可是都没有开展。 这倒是另外一个方向啊，因为客观上。这个幸福人寿的这个发起人，这个董事长，他原来是搞这个房地产的这个精算等等，这个他是客观上他是最早研究这个以房养老，最后是带入了啊，这个当然这个以房养老政策也是他积极 倡导， 然后得到这个政府高层的这个支持，客观上这是一件好事情， 是好事， 客观上在国外也非常成熟，当然如果说他能推行好，当然这个。利国利民，客观上，但是中国有特殊的国情，所以这个没有考虑充分。 人家也是看着他啊，第一个吃螃蟹啊，他是一个叫先遣部队啊，排头兵，结果 是 也不是很理想。 嗯， 那其实养老这个事儿，每一天都要去面对的。 是， 只不过这个项目开展的不顺利，但是大家还是要考虑实实在在的养老的问题啊。 对， 最后买一点时间，我问问卢律师啊。假如啊，您除了退休金，还有一套自己的房，啊，不考虑子女赡养的因素啊，就考虑您自己的退休金和一套住房，您会怎么安排您的养老？ 我肯定把房子卖了。 卖了。 对。 嗯。 我一下晚年生活就大大改善了。你想一套房子怎么有个上百万吧？ 至少了，在北京。 对。那么晚年生活你足够了。 卖了之后那钱干嘛是？ 对，我可以找一个养老机构，来管理我的晚年生活，那么甚至呢，哎，那我们可以这个时候呢，我就可以选一个非常好的养老机构，那么我想去哪玩，他可能可以给我安排，啊，等等这一块，那我的晚年生活会过得非常好。 那这笔钱您不能都交给养老院吧？ 对。 是吧、 这个？ 那您怎么打理呢？ 那么这里面实际上我们跟下午在宝华老师那里做的一个，北京市民政局想要推的这个，当然实际上我们民法总则新推的这个一领监护，我要找一个监护人，专业的职业的监护人来管理我的晚年生活，财产我当然我要复仇的，当然 你要复仇。 我给他付报酬、 哦，还吓死我了。 对对对，我 你们跟钱有何仇啊？ 没有，跟钱没仇，要给别人家付 报酬。 付报酬，我要找一个，不是说专业律师团队 啊， 当然不需要团队，哪一个律师事务所，哪个律师来管理啊？那么他来安排我的生活，那么钱呢，我可以存在 实际上可以由律师事务所来托管，或者由公证处来托管我的财产，那么按照我的需要由公证处或者律师事务所转入我的养老院，或者买机票花钱直接律师事务所公证处直接转给这个航空公司， 嗯， 包括报旅游团， 就您不经手了，您找一个信得过的这个第三方经手。 因为毕竟可能随着年龄增大，可能智力啊，难免可能老年痴呆等等这一块，那么有这样一个专业的团队， 嗯， 来安排， 嗯， 那我的子女也安心，这省心。 那钱生钱的问题您怎么考虑呢？ 可以部分理财，当然也是要交给这个专业的机构， 嗯， 但实际上我们国内的还有一项叫做民事信托制度不完善，甚至是没有建立。如果说有这样一个民事信托，就是说我实际上就找一个信托委托人，那么我的财产跟到委托人信托受托人的财产 嗯 是相互独立的， 嗯 啊，他不会因为他破产了或者负债了会影响到我的财产的安全性。那么有了这样一个制度的话，那么可能我们中国老年人的这个晚年生活可能会过得更好，嗯，那么财产的理财等等也有专业的这个理财公司通过信托， 嗯， 有投入稳健的这样一个理财，我们就肯定是不能寻求高回报必然是高风险啊，那么这个晚年生活就应该说会有一个非常好的安排。 我听明白了啊，罗律师呢第一步是要把房子卖了， 嗯， 第二步呢得找两个机构啊， 嗯， 一个就是像信托一样的这样的理财的机构， 嗯， 财富 对对对， 让他去增值的机构， 对， 还有一个呢， 嗯， 就是负责他财务使用的这么一个机构， 对，管理我的生活， 管理他 进行安排， 嗯， 然后监督他可以不用直接照顾我的生活，因为他我还可以复仇，就复仇金，再雇请其他人，护工啊，保姆啊，包括养老机构，他本身有资源的，这个专业团队就是律师或者监护人，他来监督这些人， 嗯， 有没有照顾好我的生活， 好。 这个实际上是一个挺好的养老安排。 我觉得以后大家有这样的安排，可以让卢律师给设计一下。 对，实际上我们也在做个这个服务 啊，已经有老年人在做这样的事了。 对，实际上是在做， 嗯， 因为实际上在国外非常普通。 嗯，好，非常谢谢我们今天的嘉宾卢明生律师做客我们的财富大搜索，也希望通过今天这样一期案例的讲述和分析，给各位老年朋友一个提示，也更多的给他们的子女一个提醒， 嗯， 不要让骗子得手。打一方养老的歪主意。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是旅行号1073的重播版。朋友们，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谢谢您，陆律师。 再见，不客气。 志同道，行志远。1039俱乐部约您行走大美世界，品味旅途人生。2018，我们以天。